促銷等大型聚集性活動，暫停校外培訓機構線下培訓課程和培訓活動，暫停零散裝修、零散建設工程施工，檢測結束之後再恢復。美國富商馬斯克以440億美元全面收購社交平台推特 Twitter。 馬斯克表示，言論自由是民主基礎，推特在數碼城市廣場人類未來重要事項在此進行辯論。馬斯克上個星期完成涉及收購的財務安排，加速推特董事會和馬斯克的收購商討。推特2013年上市，預計交易在2022年完成。馬斯克將推特私有化，將會成為一間私人控股公司。馬斯克是推特大戶，擁有超過8000萬粉絲追隨者，他聲稱推特未有履行言論自由，因此提出收購。較早前，美國共和黨議員歡迎馬斯克提出收購推特，要求他如果收購成功，應該重開前總統特朗普被封禁的推特帳戶。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26756點，升16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8，日元127.67，瑞士法郎0.959，加元1.274，人民幣6.56，英磅對美元1.274，歐元對美元1.072，澳元對美元0.718，新西蘭元對美元0.662。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99.76美元，賣出1900.43美元。天氣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係影響廣東沿岸。本港方面，今朝華南島嘅能見度曾經降至5000米左右。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朝早沿岸有薄霧，日間炎熱，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同炎熱，下個星期日同星期一風勢頗大，驟雨增多，氣温稍低。依家氣温27度，相對濕度8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智乐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智乐花园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管道入口啫，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圣贤中学对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智乐花园嘅交通意外呢，啱啱清理好，咁车龙排到去泥围对出㗎，就係、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智乐花园嘅交通意外呢，虽然啱啱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高钠飲食会导致高血压，增加患上心血管疾病和中风的风险，一阵吃饭你识叫少盐少酱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柴湾、高威阁二座、天水围、天华村、华佑楼、大围新翠村、新明楼、将军澳尚德村上二楼、将军澳和明苑、和唱阁、荔枝阁美孚新村六期、恒柏道六至八号、九龙城东汇村汇智楼、横头磡村宏富楼、柴湾小西湾村瑞盛楼、 秀茂坪宝达村白康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玛嘉烈医院儿童传染病科顾问医生关日华： 小朋友咧确诊之后咧，两至五个星期出现呢个多系统肺炎综合症啦。如果影响咗个神经中枢系统咧，就个活动能力会减退啦，消化系统咧会有肚痛啊。有啲小朋友咧系肝炎啊，眼咧系啲黄疸嘅出现。家长如果见到小朋友咧，佢系康复咗之后咧，有唔同器官发炎嘅情况咧，早啲揾呢个专科医生去治理啦。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4月26日，新一轮保就业计划周五起申请，首批资助最快下月初发放。 新增431宗确诊，包括13名学生，当局称未见学校爆发。 科学委员会建议同一到访期间为市民接种新冠及流感疫苗。 马斯克以$440亿全面收购社交平台 Twitter。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都有千禧年代的早晨，各位。昨日有关于2022保就业计划呢，就是公布了一些详情啦。礼拜五开始接受申请啦，为期两个星期。咁啊，估计第一批的资助最快下个月初就发放。咁就话会系补贴雇主咧五月至到七月嘅一啲员工嘅薪金，咁就系分三个层级啦。就系、是、如果每个系月薪本身$8,000嘅人咧，合资格嘅员工咧，一年三个月可以拎到$8,000嘅资助，月薪系介乎$3,000至到$8,000楼下嘅咧，就可以攞到$4,000嘅半额补助。咁如果系月薪$3,000嘅65岁或者以上员工咧，都可以攞到$4,000叫做年长嘅补贴等等嘅。另外咧，有强积金户口嘅自雇人士同样可以申请噶。今次呢一个嘅工资补贴就系会分四期嘅发放嘅。详情都想咧，请一位喺电话旁边嘅嘉宾同我哋倾下。有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总监何佩玲，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 早晨，何佩玲，可唔可以讲下今次话礼拜五开始接受申请啦？你自己预计成个计划有几多嘅雇员或者系自雇人士可以受惠啦？今次公布嘅内容同之前嘅公布有啲咩细节上面调整咗咧？又 其实今次2022个保就业咧，我哋预计咧申请嘅雇主咧大概有160,000啦，比起两年前嗰个保就业咧，就其实差唔多嘅，但系多少少咧，多咗10,000到啦。点解咧？主要就系因为咧，我哋都想将两个行业，即系呢个饮食业啦，同埋呢个建造业啦，佢哋之前咧都有其他嘅一啲计划嘅喺两年前。咁我哋就想将呢两个行业咧，都即系纳入埋我哋呢个保就业咧，就即系统一咁去即系帮佢哋做呢个咁嘅申请啦。咁另外咧，雇员受惠嗰个数字咧，我哋今次咧就估算系有1,600,000嘅，咁啊比起上一次咧就1,950,000咧系少咗30,000+啦，咁啊主要嘅原因咧都系因为我哋今次有一个新嘅即系计划嘅即系元素咧，就系、是、我哋有一个叫做受限名单啊，咁主要咧就系、是、将一啲即系冇咁受第五波疫情影响嘅一啲行业，譬如好似超市啊、药房啊、一啲网购啊、平台啊咁样，咁佢哋咧就规限咗佢哋可以参与保就业嗰个即系程度。佢哋最多咧就只可以咧係申請100雇員，比起上次即係佢哋可以有幾多雇員可以就申請幾多雇員，就即係一個即係幾大嘅減幅啦。咁所以即係今次係少咗100,000啦，因為即係主要就係依個咁嘅原因咁樣。咁係啦，依、這個主要就係即係我哋而家睇嗰個即係可能申請嗰個情況啦。 OK， 我想知道咧，今次其实雇主要申请呢一个嘅计划嘅津贴嘅时候咧，需唔需要系交佢雇员嘅名单嘅雇员嘅名嘅咧？定系需要交你哋三类嘅即系唔同组别嘅津贴啦，包括全额啦、半额啦，同埋年长补贴嘅申领人数就得嘅咧？需唔需要一个名去交出嚟？ 其實咧就唔需要交一個名出嚟嘅，即係我即係唔想大家誤會我哋話要交個名出嚟係以為我哋做一個即係實名制，其實就唔係咁樣嘅。其實咧，主要咧，我哋咧就會即係好似陳物咁樣講咧，我哋會請僱主咧，就係即係嗱，佢一係揀翻兩年前嗰個保就業嗰個舊嘅數據啦，一係咧就用新嘅數據，就係即係舊年第四季嘅咁樣。咁我哋咧就請政府代理人咧就拎咗佢揀嗰個月份咧，就睇翻咧佢究竟咧。你頭先一開始講咧，就有即係三批人嘅，一個咧就係即係8000蚊樓上嘅人工啦，一個咧就係即係嗰依啲就係全職嘅僱員啦，另外一個咧就係兼職嘅僱員咧就3000蚊至8000蚊啦，另一個咧就係3000蚊樓下，但係65歲以上啦。咁我哋就會睇翻咧佢揀嗰個月份咧，究竟咧有幾多個僱員咧係即係係喺依三個即係咁嘅即係月入嗰個範圍嗰度，咁咧就幫佢數翻。嗰、那個數目，咁、那、嗰個數目咧就成為嗰個上限嘅啦。咁嗰個上限咧係作用係咩咧？就係、是、因為咧僱主咧遞申請嗰時咧，佢要話俾我哋聽咧，佢要承諾咧就係、是、嗰三個月咧，就住頭先嗰三類嘅僱員，究竟咧佢係承諾咧係聘請幾多僱員，同埋申請幾多個僱員嘅資助。咁而即係嗰個上限咧，就係、是、你唔可以超越即係。就是頭先我啱啱講嗰個上限咁樣，咁所以就係成件事就係咁樣運作咯。 我想知道，如果唔係一個所謂實名或者交名嘅情況咧，我只係交一個人數嘅數字，咁啲僱主係咪可以將一啲人工比較高嘅員工解僱咗啦，然後就係用一個低薪請翻個人，就叫做補一條數，從而一個壓低嘅工資，理論上係咪可以咁樣做咧？ 其實咧就嗱，我哋會咁樣睇嘅，即係兩年前確實係有肥上瘦下嗰、那個即係情況啦。乜嘢叫肥上瘦下？我覺得都要講得稍為清楚。就譬如如果用話有個員工，我因為呢個員工咧，我拎咗即係政府8000蚊嗰個資助。咁咧就即係可能咧，我就喺期間咧就要呢個員工咧就放一啲無薪假嘅，令至咧我唔需要咧將8000蚊咧都用曬喺佢身上，可能就係俾2000蚊佢，就將6000蚊咧就俾另外一啲僱員或者一啲高薪啲嘅僱員啦。咁就即係確實喺兩年前係出現過依咁樣情況。咁今次我哋咧都即係加入咗一個新嘅要求，我哋咧會點樣去確保咧僱員咧僱主咧係有遵守翻咧佢。承諾話要請幾多僱員咧？我哋會喺之後拎翻咧依個僱主咧五月、六月、七月咧嗰、那個即係強積金個供款記錄。我要喺每個月咧，我要揾得翻。譬如依個僱主佢話我申請10個全額，五個係半額嘅，咁我就要即係每個月咧，我要揾得翻十同埋五依兩個數先補咗個人頭。跟住咧，我仲有一個新嘅要求，就係話咧，即係嗱，依十個人头咧，佢嗰个工资咧系唔可以咧低于咧嗰、那个全额嗰个补贴嘅，换言之系8000蚊。另外嗰五个嗰、那个人头咧，就佢嗰、那个工资咧系唔低于咧嗰个即系4000蚊，即系嗰、那个半额嘅补贴嘅。换言之咧，就即系我唔俾一个空间咧俾雇主咧去将我嗰个补贴咧调来调去，咁所以就可以咧杜绝咗咧即系依个肥上瘦下嗰个问题咯。 但就算你剛才有這些的條件限制，有幾個情況可以出現呢？第一就是可以減人工，譬如我是本身的員工20000元的，我減到10000元，它仍然是高過8000元那條門檻。第二個情況就是它人數仍然是這麼多，但可能是炒了一個高人工的換一個低人工的，但它人工仍然是高過8000元，這些是不是監察不到這些情況？ 我想一啲情況就係我哋盡量做啦。即係嗱，我哋頭先講嘅就係我哋會攞翻佢五六七月咧嗰個強積金記錄啦。咁跟住我哋仲會有一個舉措嘅。咁咧，我哋咧就會即係主動咧攞翻即係佢嘅數據。譬如我將一個僱主佢五六七月佢嗰、那個即係聘請嗰、那個僱員咧、那個分佈。即係低薪啊、中薪啊、高薪啊咁樣，跟住咧，我將佢咧同一啲舊嘅數據比較，譬如如果佢揀嗰個月份咧係舊年嘅第四季嘅，我就將佢同第四季嗰、那個即係分佈咧去比較。 如果咧我哋見到有一啲即係員工嘅流動係異常嘅話咧，咁譬如好似你頭先咁講啦，會唔會咧就係即係辭退咗一啲即係低薪嘅員工，去請翻一啲比較高薪啲嘅員工啊咁樣？咁我哋咧都喺兩年前嘅經驗咧，我哋都可以透過頭先咧我哋嗰個即係動作咧，去揾到咧一啲即係可疑嘅個案。咁我哋咧就會即係同嗰個僱主去聯絡啦，甚至咧有需要啦，我哋都會去佢個公司咧嗰度咧，即係請佢俾翻一啲即係記錄俾我哋睇啊咁樣。咁喺兩年前嘅經驗咧，確實喺即係當中咧，我哋都發覺到一啲咧即係違規嘅個案嘅。我哋依一個咧，我哋今次咧，我哋都會照做嘅。 即是说他是辞退了一个高人工的换个低人工的，是可能涉及到违规会罚款，是不是 这样？我不可以这样讲，即是我们又不可以即是那么严格去看整件事，但如果我见到有一个大规模是比较异于正常的一些即是员工那个即是流失好，那个分布情况有所改变好，咁我觉得呢个是值得注意的。我哋唔会话一见到即是咁样换咗呢就觉得呢、這个雇主一定是即是违规。咁但我哋觉得呢个是即是需要去再即是进一步去问嗰个雇主攞多啲嘅资料去理解嗰个背后嗰个情况咯。 嗯，头先另一个提到就系可能系减人工，减嘅幅度都多嘅，但系仍然系高过8000蚊嘅。咁呢个系咪容许定系属于违规？如果系咁， 其实我唔系好明点解佢会出现呢、這个即系咁嘅情况咯。因为即系譬如好似即系最近我哋即系社交距离措施放宽咧，都有啲唔少嘅行业咧都话咦而家好似反而请人都难咗，因为可能之前即系有停業的情況，啲僱員咧都轉咗工啦，咁反而難請僱員而家翻工。咁喺即係個勞動市場都係有啲即係話唔係好能夠揾到員工嘅情況，我又唔會覺得僱主會冒然即係壓低嗰個僱員嘅人工咯。 OK， 另外我就見咧，其實之前特首咧就講話呢個工資補貼咧就必須要發俾個僱員，或政府會查看僱員嘅強積金供款户口係咪拎到呢8000蚊啦，全額嚟講半額就4000蚊啦。不過尋日我就見話政府嘅代理人係會審視僱主嘅強積金記錄，係咪有個唔同喺度啊？呢、這個轉變咗係咪有？ 其實又唔係轉變嘅，我哋不嬲咧，即係兩年前都係睇翻即係僱主嗰、那個即係強積金嘅記錄，因為其實就係即係根據法例係個僱主有個責任要幫嗰個僱員去供款噶嘛，咁、所以咧我哋就即係一路嘅做法咧都係即係睇僱主嗰個強積金記錄咧去確定咧究竟僱主有冇即係遵守佢嘅承諾咯。 嗯，另外我就見今次都話考慮到嗰個營運情況同埋人手需求之後咧，就話可以啲僱主咧喺六月或者係七月咧有可以調即係有計劃去登入嗰個網站嗰度咧，去調整佢有關月份嘅自選補貼人數啊。呢、這、一個嘅考慮係點啊？點解會有呢一個嘅安排嘅？ 其實咧，即係依個想俾個彈性俾嗰、那個即係僱主啦，因為即係始終啱啱而家即係放寬翻嗰、那個即係社交距離措施啦，即係可能唔係話所有僱主對未來嗰個市道咧都係咁有信心啦，咁佢可能想譬如喺五月。佢是一個比較保守啲嘅一個即係僱員嗰個數目，咁但係去過咗五月之後，佢又覺得似乎即係可以六七月都可以樂觀啲，可以請多啲人，咁我哋覺得應該都俾一個機會佢去即係改動翻啦，即係如果佢覺得最初去入申請嗰時咧，嗰、那個即係數目咧就係佢係比較保守啲嘅。其實咧依度都想講講咧，因為咧我哋俾咗呢個彈性咧，俾僱主咧可以俾佢咧一個即係更加即係六月頭可以改翻六月嗰個數，佢承諾嗰個人數啦。七月頭可以改翻七月嗰個承諾嘅人數。換言之咧，佢承諾嗰個人數咧，係會更加同嗰個市道咧係配合得到啊！即係佢可以根據最新嗰、那個即係勞動市場嘅情況咧，去睇自己個承諾應該係點。咁所以咧，依、這個都連帶咧就係、是。想講，因為有依個咁嘅彈性啦，亦都咁俾咗僱主啦，所以我哋咧都覺得咧喺即係罰則方面咧係可以即係 增加嘅，因為即係既然佢可以有個機會咧，係貼士咁去睇自己究竟咧係可以做到即係幾多，即係承諾嗰個即係僱員。咁所以我哋罰則咧就係即係如果譬如舉一個例子啦，即係如果一間公司佢係請咗十個拎咗全額補貼嘅，最終咧佢只可以請咗九個嘅啫。咁咧就佢即係換言之少咗一個啦。咁佢就要將呢一個咧嗰個僱員咧嗰個全額補貼咧，即係換言之8000元啦，佢要交还翻俾政府啦。另外，我仲会喺依8000元以外咧加10% 作为一个即系罚款啦。所以总共咧系8800咁样咯。 嗯，我先搞清楚，因为头先话有机会会调整呢一啲嘅补贴人数啦，等个雇主有啲弹性啦咁。调整完之后，如果真系个实际请嘅人数少咗，可能个原因就系个雇员自己辞职嘅，呢个未必系个雇主控制到噶嘛，从而令到个人数系少过佢雇主原本承诺嘅，呢个系咪都要雇主承担翻嗰个违规嘅责任啊，或者即系唔能够遵守承诺嗰个责任，要有可能要罚款？ 其实系噶，冇错啊，因为正正咧今次咧我哋俾佢咧系改翻，譬如六月、七月咧，即系佢承诺嗰个人数咧喺。上一次兩年前個補習月咧就冇依個咁嘅安排嘅，咁即係所以頭先我想講咧就係即係今次我哋加入依個安排對我哋會帶嚟工作，但係都唔緊要，我哋希望俾多啲嘅彈性俾個僱主，但係正正僱主可以咁貼士去估計佢究竟嚟緊嗰個月咧係要聘請幾多僱員，佢應該係有一個即係比較充分嘅資料去考慮咯。 嗯，剛才我提到就話個僱員自己主動辭職，未必關個僱主事，亦都未必預計到噶嘛。咁但係呢個都會落咗喺個僱主個責任嗰度咯，係咪啊？ 會噶。咁但係我估咧，好多時僱主都可能佢會預計到依啲咁嘅情況啦。咁我估即係僱主佢自己本身都可能會即係做一啲即係安排啦，會唔會即係請多一兩個僱員喺度咁樣，即係以防即係。因為好似你頭先出現嘅情況而即係被政府去罰錢咧咁樣，我諗佢哋都會考慮咯。 嗯，另外一個情況就係話，除咗話可以調整，即係可以加或者減佢哋即係呢一個補貼嘅人數啦，會唔會出現一個情況就係僱主諗住可能本身五月係請50个人嘅，到六月咧我就想即係解僱一啲人啦，請30个人夠啦，咁我就用呢個機制去調整我個補貼人數，係咪理論上可以咁咧？會唔會變咗好似？原本同保就業嗰個原意有一啲嘅分歧，令到啲僱主有個方法可以走到條罅，係如果要解僱嘅人時候就調整呢個人數咧。 明白，我估嗱，我唔可以排除你頭先出現嗰個情況咧唔會發生，但係我覺得如果係發生嘅話咧，確實係有一啲情況咧，未必係僱主可以控制得到，可能唔知啊，即係譬如會唔會疫情又會即係有變化，因為即係我諗我哋僱主打開門做生意，佢確實係即係想即係盡量即係做好佢嗰盤生意嘅。如果出邊嘅環境係許可嘅話，我都相信佢會用盡佢嗰個上限。去請最多嘅僱員幫佢賺最多嘅錢咁樣，咁所以即係我又會覺得你頭先嗰個擔心又唔需要即係咁擔心咯，係啊 嚇。今次話年長補貼名額其實俾嗰啲月入少過3000元啦嘅65岁或者以上嘅人士申請都可以攞到呢個4000元嘅補貼嘅，佢哋係咪一定要有強積金户口嘅？如果冇嘅話，就係咪申請唔到噶啦？ 冇錯，佢哋都係要需要有強積金户口嘅。不過大家又唔需要好擔心，大家似乎就成日覺得長者咧就真係好少有強積金户口。其實我哋攞嗰啲數字去睇，強積金管理局咧同我哋講，喺我哋兩年前咧做嗰個保就業嗰陣時咧，65岁以上咧有強積金户口嘅咧係大概得60000嘅啫。去到今時今日咧，已經有成130000啦。咁而130000呢個數又點樣去理解呢？即係我哋都問過統計處呢，就去拎65岁以上呢係有工作嘅即係長者啦，咁大概都係126000到，其實又唔係話爭得好遠嘅，所以大家即係似乎好擔心就係、是、我哋要求一定要有強積金户口呢，咁到時就即係好多人都未必可以符合到呢個規定，我哋又覺得由數字去睇又未必係呢個咁嘅情況囉。 嗯，最後我想問下關於罰款同埋發放公司補貼嗰度咧，我哋建議劃分四期，其中第四期咧就係喺7月就先發第三期嘅70%啦，跟住就發第餘下嘅30%啦。咁你哋就話以防一啲企業係違規，咁就可以喺個30%嘅補貼嗰度扣罰款。會唔會出現個情況就係根本 就算違規咗啦，啲人本身都係攞呢個嘅資助嘅啫嘛，就寧願放棄嗰30%。有一啲違規嘅情況或者罰款嘅情況，都未必話追到啲企業去還咧。點樣睇呢個情況咧？ 嗯，其實咧就即係依30%咧，即係好似你頭先解釋咁嘅作用啦。如果依30%咧都唔夠嘅話咧，我哋唔會放棄，我哋會繼續追嗰、那個即係僱主嘅，即係依個係第一點啦。第二點咧就係我都想講，雖然我哋今次咧係加重個罰則咧，希望咧保就業嗰個政策效果咧係會做得更加好，但我都想講同僱主講一個公道嘅説話啦，即係我哋睇翻即係兩年前個保就業啦。其實咧有80%嘅僱主咧係完全咧係可以遵守到佢嗰個承諾咧去請足嗰個僱員嘅。咁另外咧有18%咧，即係18% 咧，就係佢雖然係唔能夠請足，但係都係只係爭一至兩位嘅僱員。咁換言之咧，即係頭先已經加埋都差唔多成95%以上噶啦，咁所以咧，我大部分嘅僱主咧，其實咧都係守法嘅，都係守規嘅。我哋咧而家咧就係想咧，即係針對一啲真係唔守法、唔違規嘅啲僱主咧，我哋就想加重個刑罰，就係希望有個阻嚇嘅作用咁樣。 好啊，嗱，時間差唔多，同阿何佩玲傾到呢度先。何佩玲咧就係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總監，有關於呢個2022保就業計劃，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沙田广元村广柏楼完成强检，大约1220人接受检测，发现2宗阳性检测个案同5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一个样本要再次检测，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政府在受限區域內派員到訪612户，80户沒人應門，政府會採取措施跟進。正在本港抗疫的內地中醫專家組副組長張忠德表示，兩地的中西醫一起在亞博館輪班收治管理病人以及制定治療方案等，他認為香港有好好的經驗，本港醫生值得表揚和敬佩，雙方合作交流順暢。張仲德接受訪問的時候說，本港長者病人有三大病症，包括咳、痰多、消化道和上呼吸道症狀亦都明顯，中藥治療方案推出之後，很多人症狀緩解得很快，效果非常好。张仲德话：内地有一套治疗新冠嘅组合疗法，包括穴位敷贴、针灸、艾灸、推拿、刮痧，但系好多本港长者治理能力差，沟通亦都有问题，暂时唔能够喺亚博馆开展非药物疗法。佢指出，两款外国新冠口服药嘅疗效同副作用有待观察，因此已经同西医达成共识，两款口服药与中药唔会同时使用。北京过去一日新增32宗新冠病毒本土确诊，同埋1宗无症状感染病例，冇新增疑似同境外输入个案。确诊个案之中，多人都系在校学生，住在朝阳区，已经入住定点医院，属于轻症病例。北京扩大核酸筛查范围，由今日至到星期六对11个区开展3轮核酸检测。期间，北京暂停文艺演出、体育赛事、展销促销等大型聚集性活动。市政府表示，目前所有感染者都在管控范围。朝阳区和周边区域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阴性。美国富商马斯克以$440亿全面收购社交平台推特 Twitter。马斯克表示，言论自由是民主基础，推特是数码城市广场，人类未来重要事项在此进行辩论。马斯克上个星期完成涉及收购的财务安排，加速推特董事会和马斯克的收购商讨。

8:38，繼續翻嚟千禧年代。頭先講到有關於2022保就業計劃，咁尋日就公布再多啲詳情啦。而家就話禮拜五係可以申請噶啦。咁啊，會資助啲企業咧5月至到7月嘅工資開支。每一名以全職僱員嚟講咧，每個月就可以攞到補貼咧係8000元，另外都有半額啦，同埋有關於年長人士嗰個嘅補貼嘅。政府就好強調今次嘅新一輪嘅2022保就業計劃咧嘅要求係比起2年前2020年嗰次嘅保就業嘅要求咧係高嘅，包括咧就係要求僱主承諾咧將一啲補貼金額咧係全數用嚟係出糧啦，以及喺補貼期內咧係每月係請夠足夠嘅僱員人數，亦都提到話政府會係透過強積金嘅記錄咧係主動去核查，如果最終咧受惠嘅員工人數咧是少过申请人数的话，雇主除了是要还回差额，还要加上是额外有一个一成的罚款的。你又怎么看1872311 1872311？又请一位嘉宾和我们去讲一下怎么看今次这个2022保就业计划。有劳雇会雇员代表，也都是劳联副主席谭金莲，早晨。 早晨，萧立文，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谭金莲，刚才讲到话这个保就业计划啦，今次的详情包括有啲咩咧？多咗一个嘅半额嘅资助啦，比起两年前。咁啊，另外仲系话系接受一啲少过3000元嘅即系收入，但系65岁或者以上嘅兼职人士可以申请啦，等等。点睇整体嗰个计划啊？对于保就业嘅目的啦，同埋或者系请翻一啲之前可能裁咗嘅人翻嚟嗰个嘅即系目标嚟讲，呢一个嘅计划帮唔帮到你啊？ 这个保就业计划呢，其实就在一月初爆发的时候呢，无论商界还是工会团体呢都是呼声很高，希望政府推出的。咁而家呢我哋听到有啲言论就话比较迟啦，其实呢起码都是有承担到呢个责任啦，喺呢、这个即尝试下用三个阶段恢复经济嘅时候嘅初阶咧，已经可以推出。咁其实咧，我哋认为仍然系可以帮助一啲企业咧，就系、是、有一个即系基础，即系有个支持啦，起码有3个月咧支持佢去有信心去请人啦。呢个系一个有承担系一个好嘅做法嚟嘅。 头先有个问题就话，今次嘅计划系咪真系保到就业，甚至系令到之前裁咗嘅人都可以请翻去原本做嘢嘅地方咧？咁点睇呢个计划系咪达到呢一个效果咧？又 系如果喺人数上面咧，我哋认为咧，政府而家呢个做法比较灵活啦，因为一啲即系可能散工或者兼职嘅人士，薪酬达唔到即系某个水平，都可以用半额去申请，甚至65岁以上嘅年长嘅工友都可以获得半额嘅申请咧。咁其实都系都可以帮到改善到上个计划做唔到嘅嘢咯。 不过今次佢嘅计划咧，就我谂你都有留意啦，佢就系要交个申请嘅人数，无论系全额啊，定系半额啊，定系年长，系交个整体嘅人数嘅，咁就冇指明系话请边一个员工嘅，咁会唔会有可能出现一个情况咧？头先都同即系阿何佩玲啊，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总监倾到，就系会唔会有出现一个机会，就系啲雇主可能系解雇一个人工比较高嘅员工，然后就请翻一个人工低嘅咁，但系可能条数整体个人数都系咁多嘅，有冇可能系咁？工会个立场又点睇咧？呢个？ 会嘅，因为呢个情况咧本身喺呢两年几里面咧系发生紧嘅。我举一个例子咧，就系饮食业为例，我哋有啲厨房嘅师傅咧，就系大概30000多人工嘅，疫情之前。咁喺呢段时间，譬如去年2021年啦，系比较好景嘅时间啦。咁其实咧，因为始终都系失业率比较高啊，咁其实咧有啲雇主都话，嗰时冇保就业嘅，都已经系出现咗咧，喂，你减人工啦，减1/3啦，大家共度时间。其实我哋啲工友咧系已经系底薪度已经系减咗嘅。咁有呢个保就业嘅情况之下咧，佢系有雇主攞到津贴要交翻个人数俾政府啦，但系实质上我哋工友咧喺今年年初咧，再面对一个严峻啲嘅情况，就系冇咗晚市咧，又一次再有一个问题要面对，就系话咧要用日薪嘅情况去出粮啊，咁啊人工啊得翻几百蚊一日，咁啊比起减薪嘅时候又少咁一橛啦。 700蚊一日，咁一個月咧做，哪怕做足30日咧，都係20000蚊到。咁但係咧個工友冇得揀嘅喎，個僱主要請嘅話咧，你就面對一個即係抉擇嘅 to be or not to be 啊嘛，生存就係死亡，咁啊就係、是只能夠係揀，唯有係硬著頭皮做落去啦咁樣。咁呢個情況之下咧，我哋又見到人头是保到的，但是我们工友的实质那个人工呢，就由一个月薪但是都减了三分一，然后甚至变了做日薪工，那这个是质量上面处理不到的问题咯。 你自己建议可以怎么做，可以即是除了说人数那里保到之外，都可以解决到刚才讲话可能是转到日薪啊，或者是即是高人工变了一个低人工的员工啊，那针对这些问题可以怎样调整呢，在个计划上面觉得。 是，其实呢现在政府都讲话会是加强抽查啦，其实在这一度呢只要做一些微调呢，相信就可以做到，就是做实名制。咁啊，工会所讲嘅实名制咧，唔系话要每一个人都要交资料啊，白纸黑字就每一张纸都要交俾政府嗰种，令到个行政要做好多嘢嘅，或者需时处理嘅。咁我哋要求嘅就系你雇主 keep 翻个记录啦，喺抽查嘅时候要攞到，譬如个员工本身佢申请嗰个期间系上年年底嘅话，当时嘅人工系几多先？起码唔好你攞嗰、那个。期间的人数就不好少过那个期间的薪金去给返雇员嘛。那你享受那个公帑的时候有这个权利啦，自然就有这个责任啦。那保留这些资料的时候呢，抽查都睇埋这一份呢，那其实某程度上都可以解决头先所讲那个质那个问题啦。 今次咧，我見到政府都好特別提到話，避免上輪計劃啊，啲僱主自行去調撥嗰個嘅資助額啦，出現一啲所謂肥上瘦下嘅情況。據你所知，其實上一輪係咪真係出現一啲所謂肥上瘦下咧？係咪一啲高層有加薪，但係反而一啲底層員工就減薪嘅情況咧？即使喺保就業計劃之下，今次又係咪真係杜絕到咧？喺今次嘅新嘅安排同措施之下，你自己點睇呢個？ 咁啊，因为政府提供嘅即係津贴额都係8000蚊啦，咁亦都冇喺呢个人工上面啊，或者係嗰、那个即係记录上面有啲咩特别嘅要求，令到嗰、那个雇员係唔好少啦，咁就亦都控制唔到话佢俾多啲其他人㗎喎、哦。咁所以呢，无论係同一个雇员佢面对雇主我虽然攞保就业，但系大家继续共度时间啦，减咗嗰个人工啦，定系咧佢甚至炒咗本身嗰个有年资嘅同事可能请过另外一个新嘅，咁新嗰个同事入职嘅时候都系面对同一个抉择噶，人工系咁多噶啦，你捞定唔捞啊咁样？咁因为而家嗰个情况真系增多足少，大家睇到失业率是上升啦，而且持续横行的情况是即可以预见，再加上我们之前新一轮那个临时失业援助那个申请人数呢是海啸级，政府都预计不到原来是这么受影响，那就即都明显有些政策上面呢是需要即考虑埋呢啲情况呢，保留先可以做到一个比较保障到雇员权益，唔会话因为咁样而因为呢个政策嗰、那个冇处理实名制就而向下流动咯，或者收入係减咗咯。 今次除咗话全额同埋半额嘅即係呢个补贴之外呢，特别有一个群组就係叫年长补贴嘅名额，就係俾一啲月入係少过3000蚊啦，有65岁或者以上嘅兼职人士係申请嘅。咁呢一班人呢就即係如果係雇主帮佢哋申请啦，每个月可以得到呢係4000蚊嘅补贴嘅。对于係保住呢一班年长人士又相对低收入嘅兼职雇员嚟讲係帮到几多？ 这个都是之前的保就业冇的做法来的，都是新增的，都是一个很即是有改善的地方啦。咁但是呢，其实有几多雇主会愿意去为一个原先不需要供强积金的员工重新开一个户口，而在那个时间里面又供强积金呢咁样。 咁攞完津貼之後咧，佢都唔需要再供強積金，咁呢個户口就似乎未必會考慮去申請咯。咁其實本身呢個年齡層嘅工作人士咧，佢仍然投入勞動市場，係佢真係有咁嘅生活需要。 嗯，你估计通常是涉及哪些行业的，即是这些长者 会受惠或者未必受惠呢，在金色计划里面 相信都是一些比较劳动力啦、体力化甚至是厌恶的行业，才会即是仍然去用这么低的人工去请一些退休人士啦，这样可能是一些厨房后面做支援啊、洗碗的工作啦，即係可能啊，而家都冇咁長時間俾佢做工作啦，或者係累積咗一定嘅數量先至要請幾個鐘頭嘅咁樣呢啲散工啦，或者咧就係一啲一啲清潔方面，可能都唔係全薪嘅，因為清潔工本身好多時都係呢個最低工資啊嘛，咁佢可能就都。有啲公司都開唔到全日啦，或者啲大廈都唔需要請一個全薪嘅啦，不如我哋減一半啦。工作量係咁多，但係其實嗰個工友咧，係攞緊一半人工嘅，咁啊減省咗成本開支。咁喺呢啲情況都會出現喺一啲年長嘅工友身上。 OK， 好啊，唔該曬譚金蓮，同你傾到呢度。譚金蓮係勞顧會僱員代表，亦都係勞聯副主席嚟嘅。從到打工仔嘅角度啦，講到今次2022補就業計劃嘅一啲嘅睇法啦，同埋佢嘅諗法啦。就今次呢個計劃咧，星期五可以接受申請啦。會唔會你都係其中一個僱主，或者你知道你啲老闆啊，都係打算會係申請嘅咧？講下你嘅睇法啊！1872311，1872311。有請一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啊！電話旁邊有稻苗飲食專業學會榮譽會長黃建龍，早晨。 早晨，萧乐文，你好。 早晨，黄建龙。今次保就业计划2022保就业计划咧，对于企业嚟讲，或者做餐厅嘅你哋嚟讲，帮到几多啊？呢个 嗱，佢就唔系琴日先宣布嘅，即系早已经宣布咗。咁就所以当时都有讲，当然系有帮助啦。我哋作为受惠嘅，咁当然系越早越多就越有用嘅。咁但系今次咧，佢就个嚟嘅时间咧，就同2020好唔同嘅。2020嗰阵时咧，就系个经济环境未恢复嘅，保就业个名都系咁嚟嘅，即系希望你保住啲岗位，冇嘢做你都唔好炒佢啦咁样。咁但系今次咧，虽然沿用呢个名，但系咧佢个性质好明显唔同嘅。今次啊，局长好强调咧，就系喺企业反弹嗰阵时推出协助个社会个经济反弹嘅。咁两用有两嘢好啦，即系好似。大家都好翻晒先收到个检测包，咁梗系唔理想啦。咁但系佢早啲嘅时候又未预备好咁样，咁今次其实都有啲似啦，啲疫情嚟得好急，又退得好快。咁佢尽最快都系咁啦，咁都有佢嘅好正面意义嘅。即系除咗直接帮到我哋有啲出粮嘅三个月，咁虽然你其实呢三个月咧，你唔资助我哋，我哋如果你唔收紧社交距离咧，饮食业其实都止血嘅。咁但係呢過去嗰幾個月好慘，咁用返呢幾個月嚟賺返啲錢，交返啲欠咗嘅租得唔得，借咗銀行啲債還返得唔得，咁有少少呢啲咁嘅作用囉。另外就員工有個個都有工開啦，咁點都會多啲人出街買嘢食下飯啩。咁呢啲滴漏效應呢，我諗都幾明顯，完全係就好過話個社會好蕭條，有好一段時間都反彈唔到囉。 今次我見個補貼呢就分四期去發放嘅，其中喺七月嘅補貼呢就會分兩期嘅。業界點睇呢一個嘅即係三個月都仲分四期呢個做法呢？ 佢琴日解釋呢就係要嚟容易啲計數，就費事追返啲錢嗰時好困難。咁即係純粹好技術性囉。即係我哋作為受惠嘅呢，依家蚊蚊都希望盡快攞到。而家即係就算琴日攞到，好多人都嗌救命。其實頭先你都有啲嘉賓打上嚟都話借錢嚟頂㗎啦。咁事實上當時聽到補助呢個計劃呢，亦都有人因為咁有覺得有少少希望，就咬實牙根捱埋佢啦。咁過於咁辛苦捱到，終於捱到今日啦。咁所以呢，就到時你話俾少三成，咁我覺得你話會唔會因為咁就有啲人寧願唔申請呢？肯定冇嘅。咁但係對於我哋受惠嗰個嚟講呢，就有少少嗰陣時可能要捱一捱囉。咁但係呢，我相信如果個經濟係復甦到去第七月嗰陣時呢， 只要冇再收緊，大家繼續放寬咧，應該都好比較好，好過今天嘅。咁照計就問題唔會好大嘅。 嗯，嗱，同2020年嗰次嘅計劃比咧，就可以俾一啲僱主咧係自選需要補貼月份嗰個嘅僱員人數嘅咁。呢一個嘅修訂你自己了唔了解咧？或者你覺得個好處喺邊度咧？ 嗱，佢又自選又唔係自選得曬嘅，因為佢係一個上限啊嘛。有一個先定個上限，上限有兩種定法，一係用翻2020年嗰、那個，一係就用2021第四季。咁呢個佢都聽咗我哋好多意見之後修改㗎啦。咁喺呢個上限之中，佢嘅意思即係唔需要你攞盡啊咁樣。嗱，呢個咧，我覺得佢同頭先講第一個嗰個設計個功能啊、目標、戰略目標係有關係喺度嘅。因為當時2020年呢就是明知你生意唔好嘅，但我俾錢你幫手唔好炒咗伙計佢啦咁樣。咁所以呢當時呢就冇得俾你揀嘅，如果俾你揀呢你實寧願炒咗佢嘅，因為冇生意做㗎嘛。但係而家今次係反彈㗎嘛，反彈呢你正常你梗係想攞得越多越好嘅。咁你即係咪因為出糧有人幫我手出，咁點解唔請呢？咁所以呢喺咁嘅環境改變咗呢，嗰個設定有啲唔同。佢俾你睇清楚，你盡量請啦，請得幾多幾多。不過我又有個上限俾你嘅喎，唔係你真係中意請幾多幾多喎。 嗯， 我覺得就都個道理就喺度嘅。 但除咗佢有個上限之外咧，頭先講話自選補貼人數咧，係你每個月都可能要承諾要請幾多人嗰、那個實際嘅人數。嗱、 啊， 如果出現一個情況咧，就係、是、個員工自己辭職嘅，而令到你哋原本承諾嗰個人數咧係唔夠嘅時候，你估計會唔會有可能咁嘅情況而即係導致到違規咧？而僱主嘅咁嘅情況係咪可以即時填到人請到人翻嚟咧？咁點睇呢一個嘅即係可能出現嘅情況咧？ 嗱，有可能嘅。 嗯， 任何一啲可能嘅，冇制度係完全完美噶嘛。咁但係咧，呢、這個會發生咧，我覺得係個別個案一定有，但係唔應該，我睇唔到會係一個即係重大嘅社會現象嚟嘅。即係佢辭職都好啦，一般嘅員工你辭職通知期係一個月噶嘛，係嘛？咁咧，或者咧，就算你唔係都好咧，你都唔會話完全冇人工俾佢嘅。咁佢而家只不過要求你呢個月都仲有8000啫。咁萬一你真係冇爭一個半個，咁你8000蚊罰咗800去呢，係當然係慘啦。但係呢佢唔會去到話好重大一個問題囉。咁當然本來如果佢可以本來有好啲嘅方法嘅，但係似乎政府係想簡化啲，唔想咁複雜啦。即係譬如如果你話可以某個百分比嘅差異，一間大公司同一世間司好唔同㗎嘛。我有1萬個員工爭一個，同埋我有2個員工爭一個，咁係兩回事。咁你定一個某個百分比過咗先開始罰嘅，咁如果未過咧，我只係需要你退翻錢嘅啫，咁又會公道啲啦。咁但係佢而家似乎就想簡單啲啦，唔想咁複雜啦。 嗯，會唔會作為僱主都會可能我申請係我舉例啦，15個人係可以攞到呢一次嘅津貼嘅，但我實際要請20個人，即係萬一有啲人係辭咗職嘅話，我仍然有人數可以填落去，需唔需要做到咁樣？ 嗱，我相信咧，特登請定啲人嚟等人唔罰自己咧，就冇人咁笨嘅。 嗯。 因為咧，你罰都係罰嗰個 10%， 你特登請多5個人，而係冇用嘅。我當下純粹喺度就避免被罰嘅啫。咁咪自己罰咗自己幾十倍先，係嘛？本來你攞請10個人，你請多15個，咪即係自罰50%。咁正常就唔會咁做嘅。只不過咧，你睇得緊啲，係咪？即係如果你譬如大公司，我係咪1000咁準啊？會唔會1002啊？咁嗰啲又會有啦。但係你太大比例咁特登請定啲人，我覺得就唔應該正常唔會咯。 OK， 嗱，另外咧，我見尋日都公布話，即係月入少過3000蚊嘅65歲或者以上兼職人士都可以攞到4000蚊嘅半額資助嘅，即係僱主申請呢一班人嘅時候。對你嚟講呢一個嘅新安排吸唔吸引咧？又或者因為佢其中一個條件咧，就係要呢一啲僱員都有強積金户口嘅。以你所知，呢一個年紀咁嘅人工少過3000蚊嘅，多唔多有強積金户口咧？ 嗱，最少咧，唔好講有冇強積金户口先，你話65歲以上而又少於3000蚊人工咧，最少我公司千幾個員工，我印象中就應該一個都冇嘅。我亦都喺飲食業嚟講，我唔係想象到有太多有呢啲機會，即係應該咧都係啲好翻得好少工嘅 part time 咯。即係因為你而家最低工資保障咧，就唔會話個即係個時薪係有咗基本盤喺度噶嘛。咁你要去到好少翻工嘅咁，先至一個月可能翻3幾日工嘅，咁你人工咪自然少咯， 咁所以咧，應該就我相信係學又係啦，即係好少嘅，呢啲唔係一個重要嘅社會現象嚟嘅。不過我諗政府咧，佢就想修補咗呢個小窿佢，因為感覺上好似，如果否則咧，好似即係叫啲僱主炒咗啲65歲以上員工啫，咁即係想避免咗呢一個舊病，所以就補咗呢個窿咁解嘅啫。 嗯，但調轉會唔會話有一啲65歲或以上嘅員工有人工就係相對少啲嘅，唔使翻好多日數嘅，你哋都會為咗攞呢筆嘅資助而係申請幫佢哋申請個強積金户口咧？ 我相信如果佢本來係喺度嘅員工嚟嘅，你、但係咧佢又冇咗強積金户口咯，因為過咗65歲攞曬錢走咯，咁咧。咁你幫佢申請翻佢，等我分得翻呢3000蚊成3个月咧，我覺得就有誘因嘅，亦都應該咁做。如果有個別僱主你有咁嘅員工，我都鼓勵你咁做，即係自己唔要呢啲錢，亦都即係協助你個員工個就業穩妥啲咯，係嘛？ 嗯，整體嚟講，頭先都提到話，局長話今次呢個嘅2022補習計劃同2020年有個分別嘅，其中就提到今次話希望可以協助啲企業睇下點樣反彈啊咁樣啦。你覺得達唔達到個目標咧？睇今次嘅一啲詳情啊，或者嘅措施做唔做到呢個目的咧？你估計？ 我覺得大方向上做到嘅，即係因為佢首先就氹咗我哋過去呢兩個月冇資助之下都死捱到今日先，呢個已經係一個成功啦。另外，我覺得你有咗呢個補助，大家未來幾個月比較有信心賺翻啲錢，火極都肯定有出糧，甚至乎我唔排除喺7月前已經可能出現翻話好難請人啊，人工搶到好貴嘅呢啲咁嘅情況都唔排除嘅。所以咧，到時就呢啲就屬於開心的煩惱咯。咁個社會個整體復甦嘅，咁你生意啊出嚟食多餐飯啊，都會多啲啦。我諗經濟復甦係絕對有幫助嘅。 OK， 好啊，唔該曬黃傑龍。黃傑龍咧就係稻苗飲食專業學會榮譽會長嚟嘅。講到尋日政府公布2022補就業嘅計劃嘅一啲詳情啊，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723，其中話分到3類啦，一類就係全額，一類就係半額，另一類就係俾一啲嘅年長嘅人士嘅補貼，工資咧就分4期啊，工資補貼係分4期去發放嘅。講下你嘅睇法啊，1872311，係咪真係最終達到可以協助企業係喺呢個情況之下反彈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 面一股偏南氣流正係影響廣東沿岸，本港方面今朝華南島嘅能見度曾經降至5000米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沿岸有薄雾，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炎热，下个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颇大，骤雨增多，气温稍低。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成报报道，2022补就业计划星期五开始接受申请，为期2个礼拜，5月12号截止，首批资助预计在5月初开始发放，合资格的雇主可以就住每名全职雇员申请每个月8000元的全额补贴，而薪金3000至8000元的兼职雇员，雇主就可以按人数申领每人4000元的半额补贴。至于月薪少过3000元，年龄在65岁或以上的兼职雇员，雇主亦都可以按人数申领每人4000元补贴。成报报道， 经济日报的报道就提到，政府在补就业2022计划加重罚则，雇主如果没有遵守承诺或者没有将补贴用在雇员身上，除了需要退回相关的工资补贴之外，亦都要额外缴交补贴金额的1成作为罚款。同时补贴款项会分4期发放，第3期的资助只有70%，在确定雇主未有违规之后，才会支付剩低的30%资助。经济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政府在5月1日起放宽抵港航班熔断机制，取消非香港居民入境限制，抵港人士仍然需要隔离检疫7日。新加坡就在4月1日已经放宽入境限制至免隔离和入境免测试。新加坡上个星期一就说出入境人次的统计数字已经回复至疫情前超过30%的水平。中大航空政策研究中心高级顾问罗长国认为，香港现时已经无法被称为国际航空枢纽。 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就认为，航班熔断机制实际的预防作用好细，可以暂停。明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卫生防护中心辖下的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就2022-23年度的流感季节流感疫苗接种发表建议。委员会建议优先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的群组和上一季节相同，医护人员、长者、儿童和孕妇等优先接种。为了方便行政安排和提高接种率，可以作出弹性处理，同一到访期间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和季节性流感疫苗，同一原则亦都适用于院舍等类似场所。星岛日报报道， 信报报道，香港外国记者会突然决定停颁今年的人权新闻奖，主席瑞海德形容是非常艰难的决定，但是直言不想误堕法网，形容香港新闻工作者在新的红线下运作，到底什么是允许，什么是不允许，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有报道引述消息指出，香港外国记者会停颁奖项和已经停运的网媒立场新闻获奖有关，有担任多年人权新闻奖评审忧虑停办奖项或者会加剧新闻机构自我审查。信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本港正踏入人口老化阶段，早在2010年政府已经研究将葵青葵裕街葵涌焚化炉旧址的用地改建为骨灰安置所大楼，但一直只闻楼梯响。直到近日，政府再次推出蓝图，表示该处计划兴建一座楼高五层连平台的骨灰安置所大楼，可以提供68,500个龛位。不过有区议员就指当局未有交出清晰的图纸和落成的时间表，又希望当局关注骨灰安置所大楼对附近居民的影响。东方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商报时评话，特区政府公布2022保就业计划，本星期五起接受申请。時評話，加強紓困、救急扶危是必要之舉，保障打工仔飯碗，刺激消費市道，為疫後的經濟復甦創造動力。但是經濟能否真正復甦，關鍵仍然是在於疫情是否穩定受控，特區政府和市民都必須繼續努力，日刻都不能放鬆。商報時評。 文匯報的社評說，在第五波疫情之中，安老院舍成為爆疫的重災區，安老服務協會建議特區政府提前為第六波疫情做準備，包括提升院舍接種率，成立防控指揮協調中心，設立安老服務專業職系，以解決人手不足。社評認為，在日常安老服務方面，政府亦都有必要全面檢討，做好應對人口老化的超前準備。文匯報社評。 成報的社論就說，新冠疫情漸見回落和平穩，政府施政的焦點慢慢重回民生方面，至少兩個政策局曾經提到將社區隔離設施改為過渡房屋的可能。社論認為，將適合的社區隔離設施改為過渡房屋，不失為善用資源之舉，當然要既治標又治本，長遠來講仍然是要多開闢不同的方法，好好解決房屋問題。成報社論。 明報社評說，立法取消強積金對沖步入最後階段，但有意見要求暫緩立法。社評說，政府和勞資代表談了十多年，不存在諮詢不足，措施2025年才落實，以疫情為藉口企圖拖延立法，站不住腳。如果連取消強積金對沖都做不到，市民怎可能相信政府能夠衝破利益藩籬，解決土地房屋等社會深層次矛盾。明报社评，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一宗交通意外同埋一架坏车啦。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骏发花园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唯一行车线已经解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登打士街。重复多次咧，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骏发花园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唯一行车线解封噶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登打士街。咁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中线嘅坏车都系拖走咗，车龙都未消散噶，排到。加龙村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中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龙尾排到去加龙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车龙排到新山道。 道，加士居道过海受到较早前的交通意外影响，龙尾排到去登打士街。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挤塞，车龙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一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龙翔道近住思瑞口，反方向龙翔道去观塘车龙就去到龙盘苑。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马场对开。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富泰村那段还是车多，车龙就排到去福亨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柴湾街翠苑、耀翠阁、屯门翠宁花园五座、观塘翠屏北村翠桃楼、慈云山蒲岗村道九十五号秀芳花园、西营盘金宇街八号金宇大厦、大埔旧墟直街二十八号荣丽苑、天水围天恒村恒骏楼、天水围骏宏轩十座、屯门美乐花园一座同埋西贡翠塘花园六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2022年4月26日，新一轮保就业计划周五起申请，首批资助最快下月初发放。 新增431宗确诊，包括13名学生，当局称未见学校爆发。 科学委员会建议同一到访期间为市民接种新冠及流感疫苗。 马斯克以$440亿全面收购社交平台 Twitter。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講到2022保就業計劃，是申請日期呢就由4月29號呢早上8點開始，一路去到5月13號的。咁啊，嗰個嘅工資補貼其實五六七月啦，受惠對象咧就係大約啊，政府估算啊，160,000嘅僱主啦，1,600,000嘅僱員啦，同埋140,000嘅自雇人士。今次嘅計劃咧，預計係要使大概係430億嘅。點睇今次呢個補就業計劃咧，幫唔幫到一啲嘅僱主喺呢段時間都可以渡過一啲難關啊，或者係請翻一啲之前炒咗嘅人啦、啊、等等啦。17231講下你嘅睇法，點睇今次計劃啊？有黃小姐打上嚟，早晨。 係早晨啊！ 你好，請講。 我就想問一下咧，因為我哋就係遲交咗強積金嘅，咁就想請問一下可唔可以寬限俾我哋都可以申請咁樣咯？ 遲交咗強積金咪遲到啲？ 係即係幫嗰啲僱員遲交咗嘅，因為我哋就本身就係、是。因为都是财困问题啦，咁就一路即系迟交咁样，就睇到政府嗰度咧就话，要2月28号之前先可以有资格申请嘅，咁我哋系过咗嗰个限期嚟交嘅，咁就系咪冇资格申请咯？就系、是、问一下。 你迟咗几多少？我想知道。 就旧即系上一季嗰度就我哋4月头先交嘅。 本来就应该2月交嘅系嘛？ 本佢就话系限额系2月28号之前咯，咁、因为我哋一路咁样，即、就、系、是、每个月咁样褪就会迟咯，咁即系咁嘅问题。 O K， 咁变咗我哋都有成十几个伙计嘅。 OK， 好啊，唔该晒黄小姐。佢就提到话自己系一个雇主嚟嘅，咁就有曾经系辞工呢一个嘅强积金，会唔会有机会影响到申请嗰个资格咧？咁睇下有关方面可唔可以答到啦。仲有李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系早晨，早晨。萧立文你好。 系你好，你好，请讲。 咁我想反映一下咧，就系因为我咧系过咗65噶啦，咁我咧系做即系地铁嘅外判工嘅月台助理。但是因为呢我哋其实我哋嘅薪水系唔过3000蚊嘅。但系因为公司呢就系、是、为咗唔知佢逃避公款啦、还是让我哋可以唔使报税啦，咁呢佢就出现粮俾我哋嘅。咁你。 现金粮系嘛， 系现金嘅。 咁系每个月定系每日出㗎呢、這个点点 计？每个月。Okay. 但系佢出之后呢佢都要我哋 WhatsApp 返一个证明俾佢，话出咗几多月份嘅粮。但是因为我是有这个证明，但我这个证明都不代表是什么啦，我知道。咁但是呢他一定不会同我们申请这个这样的支援的。是不是咁我要反映一下，就是说不是正指我们这班这样的人，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即是很多长者啦，例如很多清洁工啦，即是没有机会拿这些政府给我们的支援咯。咁我反映的就是说即是其实政府应该是全面一些不可能给他们啦，我们不用交税不用报税，那他一定是不用报的啦，那意思说他这笔税都是会逃了给政即是逃了政府的税啦，那我们又得不到资助补助，他一定不会跟我们申请，那我觉得这一班这样的没有支援没什么都没有的，好像10000元我们又没得申请啦，8000元就没有啦，咁我就打电话上嚟想反映一下，其实政府咁样做呢其实帮唔到呢啲人，其实帮嚟帮去都係帮有权有势嘅人囉。 OK， 好啊，唔该晒李女士。佢就讲到自己係65岁以上㗎啦，咁啊提到佢自己出粮嗰个情况呢就係用现金出粮嘅，咁啊相信就未必係受惠于今次嘅2022保就业计划㗎啦。咁另外想同大家讲下，寻日都有讲过有关于呢就係放宽咗五月起啊俾一啲非港人呢係可以係有条件之下呢入境啦。另外都放宽咗航班熔断机制嘅门槛嘅，咁点睇最新呢个情况呢，继续讲下18723-1，18723-1。咁最新嘅疫情呢就係寻日有431宗嘅个案，咁啊第五波累计就有118万几个个案啦，咁新增嘅个案入面呢有16宗呢係输入个案，其中有一个呢就係在4月12号由尼泊尔来到香港的，他们这个人呢就做了7日的酒店检疫之后，去到抵港第12日呢就是验到检测验到有阳性的，有一个这样的输入个案的。就请一位嘉宾和我们讲一下最新的放宽的一些的安排怎么看，18723-1。电话旁边有立法会议员田北辰，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田北辰，怎么看最新说可以给一些非港人入境和放宽的航班熔断？ 我哋要谂清楚呢个熔断机制本身嗰个目的系咩嘢？当你有一只新嘅病毒，全世界发现咧，又唔知佢几凶恶，又唔知点处理咧，嗰阵时熔断机制咧就最有效，因为唔知道社会嘅嗰个影响系几大。咁即系旧年 Omicron 11月、12月一开始嘅时候。嗰陣時個熔斷機制好緊要，如果嗰陣時即係管得嚴咧，呢、這個第五波可能嗰、那個發展嘅方向好唔同。但係到今日咧，世界上未出現第六隻，暫時啊，大家嚟試。咁呢第五隻傳嚟傳去咧，已經即係個個都即係慣曬啦，即係熟口熟面。咁啊，好多人都打咗針啦，而家又有口服藥啦。咁你諗下，而家今日呢個熔斷機制繼續落去，除咗影響好多人想翻香港訂咗機，結果又唔得，我都收到好多好多人嗰啲苦水啊，係好唔方便嘅，永遠都唔知道去到臨飛嗰日咧，第日有冇得飛嘅。喺咁嘅情況之下咧，都係影響好多民生啊、經濟都有即係好多人要攞返啊，又要開會啊，又要成啊，都好大影響，即係太多不穩定因素。咁佢繼續落去個目的係咩呢？如果我哋酒店檢疫係真係做得好嘅，政府話而家好咗好多啦，傳播力減低咗好多啦。 自從上朝隻 BA.2 喺酒店傳播出去之後，如果你酒店檢疫係做得好呢，基本上你呢個熔斷機制變咗就冇乜意思，因為佢本來呢就係要嚟控制住嗰啲輸入個案。咁你而家一嚟到呢機場，首先就會驗到你有冇啦，跟住就去七日啦，酒店啦。如果七日嗰度係可以即係控制住佢唔會傳播俾人哋呢，基本上就酒樓入去社區嗰啲呢，其實就少之又少，少之又少。而香港本地而家呢仲有幾百宗，好多專家都話呢，將來無論點呢都好難去到清零。你話維持住雙位數字呢，已經叫做一個好實際嘅平衡，咁我都同意嘅。喺咁嘅環境之下，嗰、那個熔斷機制其實就冇乜意思。如果政府對於嗰個檢疫酒店嗰個傳播力嗰個控制冇信心，佢就唔應該放寬，唔應該放寬。既然佢放寬得，其實有咩分別呢？三個變五個，跟住就五日唔俾再飛，係咪？ 嗯。 咁所以諗諗下，我哋而家就算真係七日有嘢酒樓，你入咗社區。呢一隻嘢係一隻我哋大家都相識嘅嘢，唔係隻新嘢啊！我啱啱咁講嘅前設就係咁啊！我哋有咁多社區隔離設施，跟住有方艙醫院，跟住成個公羽球已經唔同曬，根本都可以處理到呢啲。咁所以仲有冇需要繼續有個熔斷機制呢？反而嗰個酒店檢疫做得好，七日嗰個期唔可以再縮。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一樣係行緊動態清零，冇抵觸嘅。動態清零只不過為係話控制住嗰個本地嗰啲個案，不明源頭嗰啲啊，唔好上升嘅啫。你內外邊入嚟嗰啲咧，你睇得到佢，即係截得到佢咧，根本就唔入嗰條數嘅。 嗯。 咁所以熔斷機制繼續與不繼續咧？同我哋行緊呢個動態清零咧，其實係我覺得就係到今日為止咧，就係冇抵觸嘅。 嗯，所以你覺得係完全可以取消成個航班熔斷機制，係咪咁嘅意思？只要而家仲係流行緊係 Omicron， 唔係一隻另一隻嘅變種病毒。 係，同埋咧唔係取消，而係暫停。 嗯， 啊，所有呢啲嘢咧暫停得嚟咧，隨時可以開始翻嘅。咁咪睇住個形勢，一有咩聲氣話有一隻新嘅嘢出嚟呢，你就即刻要啟動佢。如果係呢隻大家都已經見慣見熟，香港已經有百幾萬人以上嗰啲確診咗呢，而我哋已經有咁多嘅設施可以令到啲人鬧到唔會再傳出社區，咁當然呢亦都仲有好多追蹤啦，我哋而家又有安心出行啦，跟住又要打埋針啊，有曬記錄啦，再追蹤翻個人呢又唔係難嘅，因為啲數字而家已經跌咗啦嘛。總之而家動態清零嘅定義就係你捉到有人有呢，你就要追蹤，追蹤完呢就最好就唔好喺屋企，就去隔離設施。呢、這個基本上係動態清零最緊要嘅兩樣嘢嘛，係咪？第一就揾到有人傳播就追蹤。跟住就隔離，咁呢樣嘢其實你嗰個熔斷機制啊、暫停啊都可以做得到，一樣可以追蹤到佢，一樣可以隔離到佢。因為我哋今日嘅設施幾萬張咁嘅床位，係咪？我哋每日有幾百宗，咁你話嗰啲嘢起曬喺度，根本係而家都用唔曬咁滯，係咪？啊，咁嘅情況之下要明白，所以所有呢啲嘢咧係唔同時間。要用一個客觀呢個方式係唔同去處理嘅。 嗯，另一個就係、除咗話放寬熔斷嗰個機制咧，航班熔斷機制啦，另一個就係話五月起有啲非港人可以入境嘅。你自己又點睇呢一個嘅放寬咧？又 非港人入境一定又係要經過同樣嚴謹嘅檢測，跟住個七日嘅酒店檢疫，跟住亦都有能力咧，佢哋入出嚟之後咧，追蹤到佢哋去唔同嘅地方，係咪？咁亦都係同打針啊各方面都掛鈎嘅。有曬呢樣嘢咧，港人同非港人 事實上一啲分別都冇，除非有隻新嘅病毒發現，如果唔係，大家傳嚟傳去嘅都係嗰隻嘢。我喺機場同埋我喺酒店鬧得已經七七八八八八九九，咁就算剩翻有啲入咗社區，我哋追蹤得到、控制得掂嘅。咁所以我覺得今時今日咧，唔係一個好大嘅區分。最緊要就係呢樣嘢同動態清零嘅政策，有冇抵觸嘅啫。 嗯哼。 啊，咁所以你話如果個七日嘅檢疫期再要縮短咧，咁我就絕對唔贊成噶啦。 嗯。 點解可以去到七日咧？就係、是、Omicron 今時今日，平均嘅病發期係三日，七日其實絕大部分已經留到。咁啱啱你哋新聞話有一個係唔知十二日先發出，咁嗰啲就好少嘅。嗯，咁零零舍舍一兩個個案流入一個大家都耳熟能詳，入咗社區嘅病毒，而香港本地呢暫時呢係數以百宗，咁將來可能去到雙位數呢，所有啲嘢都要講實際同埋講平衡㗎嘛。 Mm-hmm. 你記得上次第五波發生呀，唔係因為有冇熔斷機制，係連酒店七日豁免都冇咗嘛，係嗰度出現問題嘛。 Mm-hmm. 咁第二次 BA.2 呢係因為酒店檢疫嗰度出事嘛。咁你呢兩個大嘅弱點或者嗰個死穴啦，今時今日已經叫做充分控制咗啦。喺咁嘅情況之下，我哋都要實事求是，與時並進㗎嘛。 OK， 因為大家就有個比較，因為而家就算港人又好非港人又好啦，返到嚟香港呢，除咗有條件話要即係打曬針啦，喺酒店要檢疫七日啦，自我監察等等啦，譬如同其他地方比，有啲已經做緊一啲免檢疫嘅到訪㗎啦。咁你覺得再到幾時先可以去到下一步有呢一個放寬呢？或者如果繼續唔放寬，對於商界嚟講係點樣睇呢？ 你講放寬呢、這個去到免檢呀、 啊、係因為有啲咁嘅比較啦，有啲咁嘅地方已經做緊，有啲海外旅客已經免檢測、免檢疫到訪㗎嘛。 我覺得免檢呢，你就如果你行緊動態清零呢，你免檢你就免問啦。 嗯， 因为两样嘢不能共存嘅，系两个完全唔同嘅概念嚟嘅。而家我讲紧系，只不过你继续维持检测，你做得好，你有本事尽量捉晒嗰啲嘢，捞晒啲嘢，跟住剩翻小区流入社区，你可以有本事捉到，跟住流到入去社区嘅咧，其实都系同一样，我哋已经好多人有咗抗体嘅嘢，系、 嗯、 一个咁嘅特殊环境之下啫嘛。你话如果免检咧，就冇乜可能嘅、哦。 嗯哼， 啊呢、這个系基本上最紧要嘅一样嘢。就如果你一免检咧，你就与病毒共存啦。 OK， 啊 ，OK， 好啊，唔该晒田北辰，同你倾到呢度先。田北辰系立法会议员嚟嘅，头先都讲到有关于五月起咧，就系、是、包括啊允许俾一啲符合条件嘅非港人可以入境啦。咁、這个之前都停咗超过两年噶啦。咁另外都系放宽咗航班熔断机制嘅门槛。觸發的門檻就由原本三個人去到五個旅客陽性，禁飛的日子也有縮減，由七日減到是五日。另外剛才也講到2022保就業計劃，都歡迎大家打來1872311 1872311，九點半鐘之後繼續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新一轮保就业计划今个星期五开始接受申请，首批资助最快下个月初发放。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总监何佩玲话：，为咗避免申请保就业计划嘅公司再次出现肥上瘦下嘅情况。當局會透過強積金記錄查核有關公司有沒有按承諾聘用員工，若果實際聘用的僱員人數少於自選填報的僱員人數，僱主就要向政府退回補貼，再額外繳交多一成的罰款。何佩玲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又說，政府新增年長補貼名額，讓65歲或以上、月薪3000元以下的長者，亦都能夠受惠於今次保就業計劃。

你話如果係真係可以偏好偏遠嘅話，譬如話喺港珠澳大橋嗰部分啦，嗰啲嘅隔離設施，咁我相信如果真係住嘅話咧，呢個可能都比較即係地方上會偏遠一啲嘅。如果講到話，譬如一啲嘅即係近一啲啦，譬如可能係一啲市區地段，譬如啟德啊，或者可能講係一啲嘅元朗啊等等呢啲，都見得到可能喺交通上面啦，或者可能喺周邊都可能有一啲嘅譬如住宅啊等等。咁可能喺即係嗰個範圍裏面，可能再加設一啲可能係商業嘅設施啦，或者都見得到可以再比較一下就係而家目前相對大規模啲嘅過渡性房屋咧，譬如講緊元朗嘅同心村啊、江夏圍呢啲咧，除咗係一啲單位之外咧，本身都係設咗一啲譬如話迪士多啊，或者係一啲嘅服務中心咯，或者係一啲嘅甚至乎可能有中西醫牙醫診所呢啲咧，都有喺個屋苑裏面咧都係設備咗喺度。咁所以亦都，如果你話喺日後一啲即係數量上都比較大規模啲嘅話，咁呢啲設施需要一定要去考慮去配置落去。 嗯，頭先聽你講咧，因為今次就話呢五萬個嘅床位嚟嘅五萬個啦，咁你自己覺得即係有啲地方未必係好適合嘅，有啲就可能要再加多啲配套先係適合嘅。咁七除八扣之下，有幾多係可以真係轉做過渡屋嘅咧？ 呢、這個具體上去睇下，即係政府會有啲資料去提供，因為始終個數量上面我都覺得應該重要都有部分都保留翻喺度嘅，因為始終一今次嘅疫情咧都嚟得比較急，咁即係亦都唔知道將來個情況會發展成點，所以話咧，即係到時真係需要到一啲嘅隔離設施嘅話咧，咁亦都唔係話即係咁適合全部都去做曬呢啲即係過渡性房屋嘅，始終有個空間上面都係以防不治之需啦。咁但係你話頭先講到一啲地方上面比較即係近一啲民居少少嘅，咁喺交通上面能夠可以提供得到一啲便利嘅話，咁我覺得呢個都係積極去考慮。甚至乎而家我見得到有啲嘅隔離設施咧，可能都係單層式嘅。有冇條件就好似有一見得到睇啟德都有講緊幾層嘅一啲設施，咁有冇條件可以時間上唔知得唔得啦？如果可以加建多一兩層或者幾層嘅話，咁似乎呢啲嘅設施嘅使用上面係咪仲可以即係積極去利用得到咧？咁樣 你自己心目中啲過渡屋咧，即係如果呢啲隔離設施變成過渡屋咧，可以係去到幾多層啦？同埋因為而家一啲嘅隔離設施，因為當時都可能好快比較臨時咁起出嚟咧，都可能要日後變做過渡屋的話咧，係要涉及到改裝嘅。你覺得可能要點樣改裝或者加裝一啲乜嘢咧？ 首先我諗係冇一個煮食嘅空間，因為本身隔離設施唔諗住你喺度煮嘢食嘅。咁你話係咪每個房間都加建得到咧？呢個真係要睇一個技術上問題。如果唔得嘅話，會唔會好似一啲嘅需共居嘅項目，佢可能有個空間上面係一個共用嘅廚房咧？咁啊方面都減低咗一啲建築上面一啲嘅即改動嘅情況咧？咁你話如果有條件，正頭先所講嘅，即係覺得都可以加建到一啲單位嘅話，都可以考慮。因為而家講緊一啲過渡性房屋咧，主要都係講緊係可能四層到啦，因為都礙於可能係再高啲，可能佢需要係一啲嘅電梯，咁呢啲可能需要個技術上面會再長少少時間。咁一般嚟講，可能譬如講緊同心村啊，呢啲都係講緊四層嘅高度度。咁呢啲可能就相對會快嘅時間會比較好啲。咁我諗，如果能夠快啲嘅話，咁當然可以俾一啲即係基層市民可以盡快入住得到。 我想知道，譬如一啲過渡屋咧，會唔會都同而家呢一啲隔離設施咧喺間距上面係有啲唔同啊？即係會可能多啲嘅空間啊，定係點咧？同埋今次呢一啲嘅九個社區隔離設施，我見到有啲地方，譬如係郵輪碼頭，雖然佢嘅交通好方便，但係會唔會如果佢日後仍然係留翻喺啟德郵輪碼頭本身，佢會開翻啲郵輪嚟啦，可能繼續運作翻啦，但係隔離就係一啲嘅過渡屋，又適唔適合咧？又？ 我覺得有冇話唔適合嘅，即係睇下嗰個即係居住嘅空間上面，譬如可唔可以再一啲再完善啦？譬如先講到一啲設施上面嘅使用，咁因為個模式就唔係淨係純粹係隔離咗一啲人個狀況，係真係居住，可唔可以添置一啲可能明化個社區咧？這個我諗冇，依、這個冇乜衝突嘅，因為就算你話即係居住裏面可能有好多唔同嘅元素可以加落去啦。可唔可以甚至乎可唔可以做一個你少少景點式嘅，甚至乎可能有啲即係望落去個美觀上面都可以考慮呢啲情況。我覺得呢個就唔係太擔心。 Okay. 你話邊啲屋苑或者邊啲地方去真係可以適當去做咧？頭先所講一啲嘅元素咧，應該要優先考慮，因為翻工翻學 或者真係去起嗰上面，如果太偏遠呢，就算俾啲嘅居民入去住，可能佢都考慮揾個咁遠入去住點樣樣咧，都係一個即係困難點嚟。 嗯，另一個都可能係考慮嘅，就係、是、因為有其中有三個嘅社區隔離設施，包括譬如元朗、潭尾、前新田購物城同埋粉嶺北咧，都係即係嗰幾笪地咧都係發展商借出嚟嘅。咁啊，呢個可能係咪都涉及到發展商係同意要借出嗰個期限繼續延長，先至有機會將呢啲隔離設施變成過渡屋咧？你覺得呢個機會又大唔大？因為可能都涉及到發展商嘅成本啊嘛，你唔發展嗰笪地，佢哋有一啲成本犧牲咗噶嘛？呢個點樣睇呢 個？因為呢個同意啊，因為本身都係發展商借出嘅土地啦。咁當然要去傾下一啲情況，譬如話，就算你過去頭先所講嗰個同心村同埋江夏或者發展商都係照借住個地出嚟用。咁希望可以再傾一傾個年期上面可唔可以再拉長一啲啦。咁可以嘅話咧，我諗呢啲都係可以幫到手嘅。我亦都唔係第一次話發展商借出啲土地。我咁可以傾下呢啲嘅情況咯。 嗯哼，整體嚟講，因為見到之前施政報告咧，都話希望過渡性房屋咧供應係可以目標去到20,000伙。今次你覺得呢一啲嘅隔離設施可以係當中幫到幾多啦？同埋你覺得如果真係要將呢啲隔離設施發展成一個過渡屋，幾時要開始要研究？幾時要開始動手去做咧？ 我相信而家應該係適當時機，因為見得到可能啲確診數字都去到三位數啦，或者可能逐步都有緩減。嘅情況，咁入住嗰個嘅即係使用率都唔會特別太高。但你話如果目標上面咧，當然講緊未來三年就講緊係2,000個單位。但如果對比翻可能公屋供應上面咧，仲有一個缺口嘅，大概上可能同長策講咧就缺咗30,000+個單位。可唔可以透過過渡性房屋呢一種嘅供應咧，即係叫做補充咗而家個缺口嘅不足咧？可以嘅話咧，咁我諗希望可以再多啲，可能多10,000+嘅話。咁係咪可以補充咗而家嗰個嘅供應不足嘅情況呢？咁希望可以政府可以逐步做研究啦。你或者係適當嘅單位裏面都要睇下個別嘅情況。 嗯，今次揾到呢一啲地啦，係當然有啲係私人發展商嘅土地啦，係做呢啲隔離設施咧，會唔會都其實反映要揾地去做啲過渡屋嚟講，唔係真係太困難咧？即係喺今次喺咁短時間揾到咁多，會唔會都可以其實俾政府都係一個嘅即係契機，係其他地方都可以考慮做過渡屋嘅機會，都可以做研究喎。咁今次有冇一啲嘅即係隔離措施嘅興建，有冇一啲當中嘅嘢可以即係得到咧？係揾到更加多嘅地方。 多一個綜合考慮咧，今次嘅情況特殊啲嘅，一隔離設施可能嗰個嘅迫切性好緊要，同埋個功能上就唔係話諗住可以俾人住一段長嘅時間，都係一個隔離嘅方式。都見得到部分嘅一啲地點都係比較偏遠少少嘅，亦都唔係話全部都係偏遠啦。咁但係呢個嘅功能上面有個轉變嘅話咧，變咗可能喺居住比較長時間咧，可能對於側邊嘅一啲嘅情況會唔會有啲影響咧？我諗呢個都係要綜合去考慮一下一啲即係發展嘅項目，就唔係話今次做咗隔離設施就一個好嘅經驗，可以全部都用得到。Okay. 我諗都逐步去睇。 好啊，唔該曬，趙國偉同你傾到呢度。趙國偉係房委會委員兼公屋聯會總幹事，同房屋都有一個關係啊。另外見到有一個。有機構啦，就做咗調查，就係、是、關於一啲劏房人士喺爆發第五波疫情嘅時候啦，佢哋有一啲嘅家庭成員咧係染疫嘅，當中面對啲乜嘢困難呢？又請另一位嘉賓同我哋傾，有全港關注劏房平台成員潘明山，早晨。 嗯，係你好。 早晨，潘明山，你哋就係咪都做咗個調查，關注一啲劏房居民染疫或者佢哋屋企人染疫一啲嘅情況啊？ 嗯，冇錯，我哋就係星期日發布咗一個咁樣嘅調查啦。咁其實裏面都發現咧，好多劏房住户咧，咁其實佢哋都會成家人同時確診嘅比例咧，其實都好高啦。咁其實都即大家好容易想象到啦，佢哋劏房面積細啦，咁又冇間房啦，咁而且好多時一劏好多嘅時候咧，其實就好容易同鄰居感染咯。其實個調查都發現咧，其實有接近其實超過80%咧係同鄰居同時感染嘅，咁所以就睇到即係劏房嗰個環境係好容易令即係互相交叉感染啦，而且就一個中緊嘅全家都中。 嗯，我想知道你哋講咗你哋個調查先，究竟有受訪嘅居民有幾多啦？當中有幾多係已經係染過疫嘅咧？又 我哋其實就淨係揾染疫嘅街坊嚟做訪問嘅，咁就做咗400+係啦有效嘅調查翻嚟咯。 全部都是染疫的街坊，定是有些屋企人染疫的？ 有些是自己或者屋企人都有的，那471個咯。 咁佢哋有冇喺当中反映到今次佢哋即係面对第五波疫情啦，喺劏房入面除咗话即係屋企人同邻居之间好容易传播之外，仲有啲咩情况令到嗰个传播都比较严重呢？係咪譬如佢哋要共用厕所啊、共用浴室啊等等，定係点样呢？ 其实都有嘅，因为咧，其实我哋都接触到啲住户咧，佢哋系屋企人系由小朋友第一个染疫咯，但系小朋友明明冇出过街噶嘛，咁其实佢哋都会谂啊，其实系咪可能屋企啲喉管问题啦，或者有时屋企嘅通风系统即系同隔篱系可能通嘅，咁其实就邻居染疫就好容易令到屋企就小朋友染疫先，咁明明就唔系大人。咁樣啦，咁其實亦都因為佢哋可能小朋友染疫先啦，屋企唯一照顧者就係媽媽啦。咁其實佢哋冇地方可以隔離，咁就真係無奈之下，咁就要全家都圍住咁樣一齊全家中咁嘅狀況。咁所以我估即係好多居民都反映嗰、那個狀況，除咗話即係劏房嘅環境好差啦，咁其實都講緊我哋都成日講一個息足住屋嘅問題啦。即係其實如果政府一日唔解決劏房咁惡劣嘅一啲住屋環境啦，即係佢啲喉管問題啦、啲通風啦。其实他们即来紧都可能第六、第七波都是会有很大危机在这里。另一方面刚刚提到即隔离的问题，其实即劏房他们都说、之前他们都有尝试打过，很辛苦地打到一些热线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接走你，但小朋友就可能接不走，或者即只是接走染疫那个。那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是没可能这样分开到去处理。所以我们都会建议，如果真的要以隔离的话，就以家居即家庭一个为一个单位这样去一起隔离，会比较对劏房是好一点。 调查过程中有冇闻到呢一啲染疫或者染疫咗，即系有家庭成员染疫咗咧？佢哋隔离嘅情况又先系点啊？系咪真系要佢哋想成家去隔离，但系最终系做唔到，只系得一个家人，可能系照顾者嚟嘅，或者一个小朋友咁样去？你哋听到嘅情况系点样咧？或者佢哋如果最终要留喺屋企度做隔离嘅时候，当中遇到嘅困难系点样咧？ 咁其实个调查都反映咗啦，有接近八成几嘅，其实佢哋都唔同意系劏房系一个适合嘅家居嘅隔离嘅地方啦。咁其实佢哋当中嘅个状况就系有啲本身好似头先咁讲，小朋友染疫先嘅，咁就无奈之下照顾者都要继续照顾佢嘛，咁就照顾者又染疫咗啦，但系佢哋系屋企唯一嘅照顾者，咁其实就算染疫嘅情况下，佢哋都要继续去照顾小朋友啦。咁我哋有尝试头先讲求助过啦，咁就建议佢哋。可能染疫那個自己去了隔離先，但是好像剛才講小朋友其實沒可能一個人這樣去， 即是去社區隔離設施，你說去隔離設施， 是的沒錯，去社區隔離設施。其實對於那個大人來說，他沒可能這樣放小朋友自己一個過去，他們就唯有寧願困獸鬥，就爆發到就是可能自己整間屋都爆發，甚至是隔離屋都一起這樣爆發。 整體來說，你見到訪問當中這些居民他們如果真的留在家裡做一個隔離，那個支援當時是夠不夠啦、有多少人是或者多不多人呢、是需要去即提出要去社區隔離設施的時候都可以獲得安排的呢？ 其實呢他們都有大部分都有去打過政府的熱線啦，但其實超過六成即都是說其實打不到電話啦。那天其實都訪問都有講到，有些街坊呢是直情他好返之後才收到政府第一次的一些支援啦。其實他們很多時都真的唯有找些親朋戚友啊咁去幫手，有啲冇親朋戚友嘅就唯有揾一啲社福機構去幫手咯。咁其實佢哋都話嗰個狀況係好絕望嘅，喺嗰幾日裏面，即係小朋友可能發燒燒咗三日，佢都真係冇任何人物可以幫到佢咁樣。 頭先另一個問題就係話，如果佢哋真係需要提出去一啲社區隔離設施，係咪通常都好快安排到㗎啦？ 在疫症的初期其实是没有任何的安排的。咁去到即可能三月底比较缓和的时候，其实就陆续都会有一些安排，但好像刚才我们都未必符合他们家庭的需要。 整体除了刚才讲到一些隔离空间小而导致那个传染问题之外，整体一些劏房居民在抗疫上面这段期间有没有在调查到都问到他们面对的状况是怎样？ 其实都有问到他们呢，对于一些尤其是疫症最犀利嗰段時間啦，其實佢哋對於一啲支援咧都係好不足嘅，即可能起初啦，大家都係揾唔到一啲快測包啦，咁亦都對於其實都有另一個我哋調查都提到咧，就係佢哋好多都基層人士啊嘛，咁你染疫就翻唔到工啦，咁其實佢哋咧大部分咧都係有接近係啦六七成都係講緊佢哋係要停。分流職咁樣，即係佢哋係冇人工咁樣出啦，即係僱主係要求佢哋放無薪假嘅狀況啦。咁其實好多基層都會話，其實租就要一直交啦，但係就停咗薪呢樣，其實佢哋嗰幾個月都係過得好辛苦咯。咁所以呢個都係調查裏面發現到原來佢哋大部分都係俾人 放緊無薪假嘅喺染疫嘅狀況底下。 佢有冇話提出或者建議可以點樣可以支援到佢哋啲需要呢？ 咁咧，其實就如果啱啱回應翻無薪假嗰度啦，其實都希望政府可以做翻一啲係啦，恆常化啲失業援助嘅計劃啦。咁你又頭先都講咗好啦，就可能有一啲即係㓥房獨特嘅居住環境，令到佢哋染疫嘅機會大咗啊嘛。咁所以其實我估平台我哋都會提倡翻啦，即係希望政府可以訂立一啲住屋標準。咁其實呢一個先係一個長遠係可以解決到㓥房居住環境咁惡劣，令到佢哋咁危險嘅問題啦。咁另外即係都知道啦，唔係一朝一日做到啊嘛。咁可能短期我哋都會建議翻政府會唔會可以做做一啲劏房嘅全民驗水喉啊、驗喉嘅一啲服務啦，或者即係就算做唔到啦，可能會唔會我哋都知道啊，可能有啲確診咗嘅地方做一啲消毒塗層嘅話，其實都會對其他鄰居其實嘅保障大啲啦。咁呢啲我哋都會建議政府可以考慮嘅。咁、 okay. 第三樣咧，頭先都提到可能隔離設施方面啦，咁我哋都同意即係劏房係可以優先去呢啲隔離設施嘅。但隔離嗰個可唔可以以一個家庭為本嘅方法去處理咧？咁係啦，最後一個就因為嗰日其實都提到啦，其實就因為而家我哋都見到特首選舉開始咗啦，咁其實都會睇下會唔會你翻係即係你候選人啦，咁會唔會係可以關注多啲劏房嘅狀況啦？咁係啦，可以真係訂立到一啲惠及劏房嘅一啲改善嘅係啦政策咁 樣。整體而家隨住疫情放緩咧，有冇話睇到呢啲嘅社區隔離設施嗰、那個使用量下降啦？呢一啲劏房居民咧要入住呢一啲設施係咪都容易咗？最近有冇啲咩唔同睇到？ 咁最近好似你講啦，疫情放寬咧，其實入住啲設施咧係容易咗嘅。好似啱啱我都聽到上一位即係係啦嘉賓所講咧，其實啲設施而家即係過渡，有人都提倡啦，可以轉到過渡性房屋啦。咁呢方面，我估我哋平台都覺得係可以考慮，但好似頭先係啦，先生都所講啦，其實就真係要審慎咁樣去睇一睇嗰啲地點係咪適合做過渡性房屋啦。其實好多都好偏遠啦，街坊都未必真係覺得適合佢哋全家去住啦。咁另外都其實好多知道嗰啲設施其實都可能係共用廁所啦，亦都未必有廚房嘅設備啦，所以我估就未必可以好倉促咁樣話轉就真係轉，呢個都要一個好審慎嘅考慮。 好啊，唔該曬潘明生，潘明生係全港關注劏房平台成員嚟嘅。今日天氣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再同大家講下有關於天氣嘅情況。外面氣温28度，相對濕度78%。本港咧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咧就係大致天晴啦，以及係炎熱啦，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未來數日咧，大致係天晴及炎熱。下星期日及下星期一風勢頗大，驟雨增多，氣温稍低嘅。 港台電視32防疫資訊台， 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資訊， 抗疫快訊，每日由朝早8点到晚上12点，每小時報道防疫抗疫最新訊息， 包括最新確診個案、檢疫安排、檢測站輪候狀況等，亦會直送貼心的抗疫錦囊， 並提供手語即時傳譯。 港台電視32與全港市民 同心打好呢場抗疫戰。 问世间情是何物？雕兄，唉，都系算罢啦。爱情嘅嘢你都系唔懂噶啦。哎呀，你做乜无端端啄我啊？ 边日叫你睇小佢？ 南欧靴雕出晒名嘅伴侣忠贞不渝，野生动物之间嘅关系真系精彩到你谂都谂唔到噶。睇电视纪录片《野性关系》，开下眼界啦。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